你哋成日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唔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條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㗎？舉 啊！ 咁咧 係 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嗰啲。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係好黐，真係好黐。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好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攞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原來我帶你環遊世界，我騎住高鐵啦，阿媽話我真係變態。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哇！我哋真系亡命录音啊，咁啊， 录几时录咗五个钟？ 报告时间先啦，第六节嘅嘢，其实今日就三节嘅足球频道， 3:54， 而我哋已经系3:54啦，凌晨咁啊，录埋呢节大约应该系5:00前应该 前啦，唔使宵夜啦，我哋唔使食啦。 系嘛？ 我啲饭我都要。 系啦，咁啊，讲下啲夜妈妈咁啊，即系讲翻啲振奋啲嘢啦，轻松啲嘢，冇啦，振奋啊，轻松啲嘢。 越到中秋分外明啊！ 哇，好犀利！每逢中秋倍思亲，得唔得？ 每逢佳节就倍思亲啦，系咪先？ 中秋节又到啦， 到啦， 无居节 啊，月中啊有假放啦， 系咯， 国内而家开心噶，放中秋啦。 咁啊，半岛月饼你买唔到啦， 系 点解买唔到啊？ 点解 个关埋晒？喂，真系嘅嗰日，嗰日咧前个上个即系星期六啊， 系 星期上个礼拜星期六咧，我冇做不上啊嘛，唔系星期五六不上，我真系星期六去玩啊嘛， 吓， 我就喺上水嗰食食烟啦，因为 系咯系咯，我想问下嗰个情景系点样？有冇 几捻多半岛月饼？ 水货客多数带月饼， 几捻多半岛月饼系半岛月饼，见到个罐啊！ 哇，发达啦！ 哇，黐线喂， 屌！ 点解你哋买唔到？因为而家半岛月饼系认为系最好食嘅月饼啊嘛，全香港系咪先？ 唉，今日勾晒啦，半岛。哦，而家你就冇听呢个人民超市而家屌嘉麟金鱼啊嘛，而家 嘉麟金鱼， 我而家你都有盒啊， 但唔可以咁讲噶， 点解咧？ 总 点解？ 即系因为内地有内地嘅国情啊， 内地系唔食金轮 半岛，可能系半岛嗰啲系名牌嚟嘅， 真系半岛 啦，荣华月饼啦， 系啊， 仲有啊，因为半岛啊嘛，你明唔明？半岛酒 店啊嘛， 即系呢啲喺大陆外喂送礼佳品嚟噶， 几捻型 金咩金轮啊？你 嘉麟金鱼， 嘉麟金鱼边人有人识啊？ 呢啲唔得 教。你大陸喂要即係你梗係要識翻名牌㗎嘛，大陸 係仲有又係啦，大班啦。 冰皮 啦，大冰皮啦，哇！屌， 唔系不过嗱，真系讲，真系认真讲嗱，即系送礼就话知啦。有坚食咧，嗱，只本都咁出名，有个嘉麟楼啊嘛，个师傅咧全部走咗，系啦。咁其中一即系最老嘅师傅就走咗噶啦。咁其中一个唔系唔再做啦， 唔再做。 其中一个新嘅师傅咧就话出咗嚟整一个嘉麟金鱼咁样嘅。 O K， 系啦， 呢啲大陆真系唔食， 但唔使你嘅， 系啊， 唔使你， 唔会有人买咩嘉麟金鱼上大陆嗰度送啊。我哋而家讲紧大陆嘅， 我最紧要而家我系买唔到半岛月饼。 嗯。 咁点咧？ 香港人优先啊嘛，阿梁振英， 系 我屌你咯，后屘我想买半岛月饼买唔到，咪搞 点解唔限量啊？ 本土啊嘛， 点解唔限量啊？ 大得两个咪得咯？ 冇错，两个啊，唔系两罐啊， 两个啊，大佬，而家我买唔到半岛月饼。 做咁你都喂大细超、啊， 系咯？ 喂大佬，啊细路仔食奶粉， 系咯？ 就保护，喂大人食 冇月饼 就唔 捻 保护， 喂 搞捻错 点个字啦？屌， 我哋成全我哋做， 系咯？ 我哋伟大中国嘅传统 系咩？ 大佬，我哋系一定要日日合月饼。饼啊嘛，咁月饼出边嗰啲唔系咁好食嘅，我哋梗系喂一年过一次月中秋节，一年得一过中秋节啫，抹靓少少月饼喺屋企食饭过下节系咪唔捻得啊？而家唔捻得啊！ 我哋 系买唔捻到啊！ 我哋做完节目就去示威， 冇错 啦，系啊，系啦，即系抗议冇呢个月饼限卖令。 啊，叫阿毛万正帮帮手， 系啦，我就叫啲政党又帮帮手， 系啦， 系啦， 月饼点得啊？ 你攞嚟啲人冇人睇喎， 加仑金鱼，我哋梗唔食啦， 即系冇逻辑嘅而家啲嘢，系咪？所以我哋话 好老实，奶粉你又限。 系咯， 月饼你唔限咧， 系啦，烟仔你又限， 系烟仔又限， 大个， 我屌你老母，真系 十九支你又限， 系咯，屌，唔公平啊嘛， 系， 佢对我食月饼嘅唔公平，喂，当然大班嗰啲可能易买啲啦，系咪先？喂，即系我成日针对紧，哇，而家最好食嘅啫，而家盛传最好食嘅月饼系冇得卖， 嗯， 即系等于咧啲安婴儿啲咁靓嘅奶粉，香港嘅 B B 冇得饮啊嘛， 系咯， 一捻样嘢，你可唔可以香港人优先先？首先一。限带两 系啦，买月饼要出示证件， 冇错啦，仲未满十八岁，未过关，未超过24小时，你唔准带翻个大陆嘅，而家系咁样样。 O K， 屌你啦，你唔可以咁样噶嘛。 吓， 咁啊， 翻翻嚟讲大陆啦，每年讲月饼，今年又有咩唔同咧？ 系咯，喂，兵器榜有冇啲咩新？ 呢个首先要讲就系今年因为咧有新皇帝上场啦，习近平。 咁你 首先就系习近平上场咧，而家就讲紧四风嘅问题啊嘛，咩四风咧？就系话嗰个解决嗰个形式主义啦、官僚主义啦、享乐主义啦，仲有嗰个奢侈嘅之风啦，等等所有嘢。咁所以今年咧，首先就系咧。送貴嘅月餅係罪惡嚟嘅，喺大陸，譬如話中紀委咧就已經出曬嘅公告啦，即係俾啲官員啊嗰啲嘢，就話要堅決殺住中秋節、國慶節公款送月餅、送節禮、公款吃喝風、過一個咧歡樂祥和、風清氣正嘅中秋同埋國慶佳節。你諗下，所以又翻翻成龍大哥，真係好撚偉大。中國人真係乜撚都要管，包括過節。過點樣過節呢？每一年都有唔同嘅 direction 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話喂。再换咗下一个皇帝，下一个皇帝可能又唔同咯， 可能自己内需系嘛，啊， 经济太差啦， 你话喂，只可以买中国， 可以买 系啦， 中国制造嘅过期月饼， 五千银一罐以上，嗰啲月饼你先可以买， 你唔得只钢丝弹落去啦，系唔可以买嘅，话俾你听， 系啦，咁所以即系不断咁样，其实都系同文革一样啊，不断咁样今日的我打倒最后的我，咁所以唔好 challenge 共产党，共产党系伟大嘅，啱捻晒嘅，佢话点过节你就点过节。系啦， 啱嗱， 系啦， 喺我哋咁節儉嘅中國人嚟講， 系 咁，如果今時今日嘅月餅係可以唔、可以唔使送禮都可以送嘅，唔好送咁貴，某程度都有傑斯啲送禮嘅送俾官嘅人，係咪有冇著數咗咧？ 咩点样话？ 即系你会唔会送啲月饼俾啲村长啊？你长安嗰边嗰啲咧，厂嗰啲。 唔系今年咪要低调咗咯？ 点低调法咧？ 啊，嗱，一阵可以讲。 即系分开送咯，即系月饼还月饼，钢丝丹顿还钢丝丹顿。 系，唔系，但系我想讲埋头先嗰个咧，就补充两句就话。计划经济之下，你就睇到嗰个特色喺边度咯。即系乜嘢都系要控制噶嘛。嗱，譬如话咧，你如果下一年咧，举个例啦，譬如话下一年就系、点讲咧？等阵先吓，即系话譬如话啲粽滞销， 嗯 ，OK， 嗯， 端午节过完先到中秋节噶嘛，啲粽冇人买，咁咧共产党咧中纪委可能出个告示就话。今年中秋节大家唔好捻食月饼，食粽，全部人都要买粽，咁都得嘅。即系呢个就嗱，呢啲就系解释俾，即系我哋深入浅出咁解释俾你。 系 乜捻嘢叫 plan economy 就 系冇错， 计划经济。OK， 好啦，咁啊解释翻头先嗰个嗰样嘢啦。今年譬如话即系 呢、這個譬如話有好多地方政府，東莞都有啊，即係譬如出咗好多啲通知啊，或者通告啦，譬如東莞都有出個叫關於2013年中秋國慶期間嚴格落實八項規定例行勤儉節嘅通知， 有三打兩件嗰啲， 十個嚴禁啊，咁其中就係包括就係嚴禁即係送禮啦，或者仲有吃喝啦、吃喝玩樂嗰啲啦，咁所以今年全部係低調嘅， 係 真係的而且確少咗嘅，今年大家都唔敢亂咁送月餅嘅，咁其實以往其實舊用我哋用舊年去講啊，唔好講咁多以前咁多，即係前面咁遠嘅嘢啦。如果譬如舊年嚟講嘅，仲係送得好豪噶嘛，譬如話大陸送月餅咧，其實唔係即係唔係講笑嘅。首先就係話成年嘅月餅咧，我話俾你聽，首先我知唔知銷售額全個中國係幾多先？ 唔知。 我冇一個好統一嘅 figure， 不大概啦，200-300。 个亿 吨亿诶，大佬亿噶，呢个哇屌，200-300亿、啊，你记唔记得2008年金融风暴时候啊？ 系 喂40,000亿， 系 喂大佬40,000亿呕出嚟救市， 系 喂大佬卖月饼可以卖200-300亿，只要你我唔知点形容啊，即系呢个数字系庞大到真系吓死你嘅，系咁今年咧叫做 2018年嘅中秋节咧就已经搞掂翻晒啦， 系啦，咁今日嗱今年叫做收敛啦。咁今年收敛咗咧，其实中央都有个指示，就是希望可以控制到嗰、那个，即系好似补八咁样啊。咁我哋今年要缩啊嘛，我哋缩到咧就系嗰个月饼嘅销售额， 知道几多啊？ 大约100亿。 屌你， 100亿嘅大佬，咁 啊真系，都仲有好多送礼嘅空间啦。 屌你，哇吓， 系咪先？ 系啦，好 100亿好多送礼空间啦， 有空间噶。我先唔好讲空间，我哋嗱讲下今年会点送先。首先嗱，今年你见到啲特色嘅。就係咩咧？你去到各大百貨公司啦、超級市場啦，你見到啲口仔真係做樣都做翻，做戲做全套噶。首先就係咩咧？嗰啲幾千銀嘅一罐罐嘅月餅冇曬， 冇曬。 跟住今年咧，大家喺度賣咩咧？哇！屌你冇，差唔多翻翻毛泽东年代散装月饼 ，OK， 卖最捻多就系散装月饼， 逐个计 5-10一嚿嗰啲最捻多，喂个个真系跟足阿爷要做嘢噶嘛，系咪先？吓你买唔买一件事？我摆捻晒成个阵出嚟，真系接剑噶，嗱连嗰啲咩嘢豪华包装冇捻晒嘅，求鸠其揾张厕纸包捻住个月饼都可以卖俾你嘅，有啊，今年真系好捻多，咁有人一鼓励啲人大家买呢啲咁嘅月饼啦， 下次咧就切埋俾你，屌你！咁你攞一睇走啦，屌你老味！ 系啦，咁啊，同埋即系，譬如话就算系一罐嘅，可能你啲100-125一罐嗰啲多啦。咁就咁啊，呢个就面嗰阵系咁样啦。但系你再睇嘅就系咩嗱？首先就系、是、我都系咁讲啦，我哋呢个最不幸嘅，即系譬如平时有蒲啊，咁你啊争欠落好多人情咧，过节就要还噶啦。特别系中秋节啦，端午节都冇咁严重啦，即系好多人冇乜，仲系未兴话好多人逼你买粽。但係咧喺娛樂場所，我以前都講過啦，中秋節其實係對所有喺從事娛樂場所嘅人咧。噶都系一个恶梦嚟嘅， 点解咧？ 因为譬如话嗱 要应头啊嘛。 喂，大佬早4-5个月前啊， 交数 高太已经去你嗰度噶啦。咁譬如嗱，包括啲乜嘢咧？木竹嗰啲啦，K 场啦， 酒楼啊， 嗱一间嗱整啲就 OK。我哋收窄小范围，因为真实太广泛。譬如一间 K 场，有啲咩人员啊？有咩岗位？你数嚟听下。 经理啦，妈咪啦，主任啦， 妹妹啦 ，DJ 啦。全部要认、 啊，要认， 要认。咁啊，通常咧就大越大 title 越认得多啦。咁啊，其实而家越嚟越无良啊，即系或者有啲唔系噶，未必系我咁讲噶。有啲就系越细 title 咧就越逼你认得多啦，等等啦。咁啊，喂，佢嗰个就好捻扑街嘅，间间机场就自己，间夜场就自己做啲月饼出嚟啦。其实啲就全部都系 OEM 嘢嚟嘅啫，即系你都系做个包装，跟住入边嗰啲月饼 都系嗰啲嘢， 都系一嚿强力防腐剂嘅千年月饼啦，或者就系10年前都唔系卖剩嗰啲都系摆埋内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就逼啲员工食 quota 啦。咁个 quota 咧，喂，即系冇你冇得防佢，因为点解咧？譬如话 阿冯总， 系 今年我啊有月饼啦 ，OK， 瑞克斯月饼 ，Rex 月饼， 系 跟住就我自动喺你人嗰度扣噶啦。咁啊，你今年嘅 quota 就系100盒， 廿盒啊， 吓 廿盒 到啊， 廿盒 到啦。如果普通嘅员工 ，OK， 廿盒到啦。咁你然之后咧，100蚊一盒，咁啊，总共就2000蚊啦，喺你人工度扣咗噶啦， 一零， 系咁捻样啊。我份人工都3000啊，系啊， 系啊， 咁佢个月咪俾1000蚊你咯， 系咯， 系啦，然之后仲有20盒月饼咯，我一卖佢咪即食紧埋佢咯， 饱 食埋咯，系啦，咁然之后咧，你就见到喺4-5个月前咧，你就见到啲 员工 娱乐事业嘅人员咧，就开始个个咧就好似。哇！屌你，要喪屍噶啦，就 去周圍啲客揾客， 真係揾客啦。咁你知啊，我哋咁啊做客嗰啲又慘啦，因為你又嗱咁你間 你買得一個，唉， 你又識經理噶嘛？ 係咯，又識 DJ 噶嘛？ 你又識門口個 DJ 噶嘛？又識妹妹噶嘛？乜撚你都識噶嘛？平時你又扮撚曬嘢係咪先？個個叫你喂牛爺牛爺咁撚樣， 喂 牛總 要 牛總 嘅牛爺，牛爺要還㗎，咁你慘啦。咁然之後喂。阿经理，你同阿经理认咗，俾人知道喎。 哇！ 阿妹又 排队嚟啊！ 你帮我成日咁啦，开心系咪先？你同阿妈咪认捻我嘢， 点解系啊？帮帮忙啊！ 咁啊，认埋就好似我咁啦， 十搭八搭啦， 成间宿舍都系月饼啦，啲月饼最终就去晒我度。咁啊，好彩啦，因为我都算好彩嘅，即系冇钱都。 你有班蝗虫嘅员工， 我有班蝗虫。嗱，你冇用。 哇！屌你个食家， 你同事唔系蝗虫， 你个兄弟 食月饼嗰个程度唔系蝗虫， 多系焚化。OK， 啊，好彩我就有班焚化炉啦， 照拍照拍， 乜嘢月饼照拍，仲系拍得好快嗰只嘅，好快嘅，即系我通常摆低月饼喺张台度咧， 就搞掂啦， 分钟唔见晒嘅，咁所以我好彩真，我好感激佢哋，唔系如果你真系你摆喺度真系眼冤嘅大佬， 即系你要谂下啦， 系啊， 喂，如果我系杰斯，我捻惨啊， 系， 劲咁捻多月饼， 系， 咁嗰啲嗰类型嘅月饼，你又唔可以攞去送礼喎。大佬 有噶，我以前都 送边个先？ 唔系拣啲冇咁 冇咁入啦， 冇咁唔系即系拣啲 似样少少 嘅客咯，嗰啲咪怼俾佢咯。因为你通常一般送咧，你国内送咧，你一定要送翻啲半岛荣华嘅。 系啊， 咁你譬如话有啲。屌有啲求求其其咁啊，即係唔係好咁重要嚇，咪送下俾佢咯。咁啊，會㗎，都要散㗎，即係你只有得兩個渠道， 即係話 送禮同埋你一定要有焚化爐。 你都要有一你都要除咗收買呢個呢啲平價月餅去俾焚化爐用，你都仲要買月餅啊！即係唔係俾人逼嘅，係你逼你自己去買啲靚嘅月餅送禮啊嘛。 係啊， 嗰下先至離譜啊嘛。 嗱，我話俾你聽，喺國內咧。你又我哋仲未讲完啦，嗱，譬如旧年仲有咧，如果讲翻旧年就系、是、呢几年都盛行噶啦，就系、是、月饼券啦，吓咁、月饼券就大闸蟹券又有，我哋以前讲过啦，唔好唔嘥时间讲啦。咁啊，今年咧其实月饼券就少咗啦。咁诶，唔讲月饼券，你仲有就咩咧？我话俾你听，最名贵嘅月饼咧喺国内咧系唔食得噶， 系 我话俾你听， 金箔嚟啊！ 所谓就系天价月饼啦，天价月饼就系乜嘢咧？就係用金做嘅月餅，或者用銀做嘅月餅，足金咩999嗰隻，係咪足金唔知啦？喂，係擺嘅要嚟，咁嗰啲月餅係最貴嘅，嗰啲月餅咧嘅以往咧就通常都係銀行送啦，銀行喺銀行度啦，銀行送就送好多呢啲，跟住瘋狂豪華包裝啦。唔系多数国营单位嘅，嗰度多数除咗银行，我想唔出仲有乜嘢咧？唔系好记得啦。咁嗱，呢啲所谓天价月饼好捻劲噶，其实佢做咧就将个金啊，其实将啲黄金咧，佢就个铸塑模咧，做到咧成个月饼咁嘅形状咯，唔食得噶， 系 咁啊要嚟摆噶。咁嗰啲月饼先系话俾你听啊，你要送最豪嘅礼，送俾啲官啊，送俾啲大粒佬啊，就送呢啲月饼噶， 八嚿， 你知唔知？喂，平质10000几千蚊一盒， 我见到过啊。 贵质你知唔知几多 啊？ 15-16万到啦一盒。 嗱，我见幅相啦，就咁纯金至尊中华圆月9999， 系啊， 系啊， 9999一盒。 How much this？ 咩啊 ？How much？ 有冇讲英文？ 几钱啊？ 十几万， 咪9999咯， 万到咯， 即5-9啊。 睇你同你仲系啊，同你睇有几多九，几多九啦。 哇，但真系好靓，好靓。 咁今年咧，咁啊呢啲天价月饼咧，仲有冇咧？答案是有的， OK， 咁但係今年咧改名啦，冇錯。咁你今年咪第一賣得低調啦， okay. 賣得低調。喂，打貪腐啫，內部啊，喂都要擦鞋繼續送噶嘛。咁咪諗方法啦。第二就同埋咧就免嗰陣銀行咧就唔再叫賣天價月。以前係天價月餅係唔係我哋改嘅花名嚟㗎，係銀行都係咁叫嘅。咁而家今年就唔叫天價月餅啦，叫八寶盒。 哇、 okay. 有一个新名词就叫 月饼啦， 就叫八宝盒。即系 你话 系啦，咁样就 几有内敛啊！呢、這个名真系 系啦，内敛咗啦。咁同埋以前买咧，你知唔知个仲有好多问题喺边度咧？就是、你买盒月饼送礼咧，嗱，譬如政府官员买月饼送翻俾政府官员咧，即系下边嗰啲低层啲咪买啲嚟讨好啲上司咯。咁、你买月饼其实系你送礼阿爷出钱噶嘛？你估真系即系嗰个官员出钱啊？因为你会开发票噶嘛？咁你譬如话以前你开发票呢、這个先系问题。 得啦， 喂，你答你问得好啦，点、样开？张发票唔系写月饼啊，譬如嗰间酒店卖紧天价月饼，佢会将你嗰十几万写做咩啊？写做公务旅行啦、 okay. 或者开会议费啦、 okay. 又或者 交际应酬啦、 会议室开会费。 打散晒离开㗎嘛、 okay. 喂犯法㗎，但係个个都系咁做㗎、你知唔知喂譬如话你譬如你有你知唔知好夸张，有啲政府部门买月饼呢，咁佢用政府部门名义去买，譬如话一个点讲呢，一个譬如村个政府买盒月饼送俾散奖咁样样啦吓，咁你可以你用村名义，唔使用个人啦、用村政府名义买啦。喂，佢嗰啲开得仲浪啊，因为佢系咩啊？佢可以将啲月饼变咗做影印机啊！佢开喂十六万，咁啊当系100台影印机咯，即系咁样啦，或者叫做劳保用品咯， okay. 或者叫做办公室用品咯，咁啊乱加咁开，喂。你送礼阿爷找数啊，阿爷找数咪即系全部中国老百姓一齐找数咯，咁你咪知道啲社保同嗰啲医保去捻到边度啦，吴家产，再讲就好捻嚟嘅啫，系啊，真系好捻扑街啊，咁啊，所以即系 喂，你冇咁又冇 GDP 咧，系咪先？ 系 几百亿个 系啊，我哋嗰啲 GDP 就系 厚呢啲噶啦， 即系好难保嘅啫，其实 吓 唔好难嘅，我哋成日都讲话。保白系好捻困难， 有几难 噶？ 几难啫？ 几多难啫？ 你谂下， 啲制造出嚟噶嘛？嗱，呢个咪又系计划经济咯？ 啲人话可以做假，唔使做假噶。 咪系啊， 真系保到八个， 真系有月饼噶嘛？ 你保八、保七、保八、保九、保九十都得噶。系啊，因为嗱，你大七拆桥起桥咁又有 GDP， 仲有呢？喂。一个小小嘅月饼啊，都可以喂 几百亿 啊，起码都升零点几个百分点啦，大佬。即系所以系乜嘢都可以变钱噶嘛，大佬，好捻坚噶。咁你又仲有骑呢月饼都好捻多噶。 有咩骑呢月 饼？即系你有冇听？你印象中有冇谂过啲咩骑呢月饼？ 香港出咗个最骑呢噶啦，真系八月 鲍鱼。 是真係用個 pat 嚟做嘅囉，嗰、那個下嗰個帽啊，咁、好似係住好啲嗰、個公司做㗎嘛， 係 咁、okay. 做咗一啲咁嘅 pat 月餅囉， 係咪、 真係8月15日 ok、 有 tea bag 內， 你見到喔，係啦 係 啦 見到啦 係啦係啦，咁啊形狀有啦，你講緊嘅，咁其實仲有就係啲味道嘅月餅啦，咁大陸嗰啲味道嘅月餅其實唉榴槤啲 cheap 嘢啦，譬如你做喂嗰啲海產月餅啊， 咁犀利， 鮑魚月餅啊， 唉，聽過呢個， 刺月餅啊，喂，仲有啲咩啊？仲有瑤柱月餅啊，喂，嗰啲要嚟送禮噶嘛，唔係 瑤柱唔難， 食係其次， 你五仁月都係可以落 係咪？但係你送入魚翅月餅好撚， 哇，威猛，威猛，威猛， 嚇咩嚇咁啊？呢啲其實咧唔係喺國內就唔係叫做騎呢月餅嘅， 係 就叫高端月餅嘅， 高端 高科技， 好嘢好嘢， 太空人都食嗰只嘅。譬如仲有啲果蔬嘅月餅啦，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啲榴蓮味啊，咁你而家發展到好撚犀利㗎，有呢、這個。菠萝啊，菠萝味啊，蜜瓜啊，荔枝啦、啊，龙眼啦、啊，即系乜撚都有 嘅。都出嚟嘅啫。 吓、啊，系啊，咁、okay. 人哋系真系有嘛，咁咪芋头啊，咁你都乜都有啊，咁啊有果蔬味道啦，咁你仲有啲就系保健月饼又有啦。 例如咩啊？ 保健月 饼，系啦，伟哥来。 最贵嘅保健月饼系咩？知唔知？ 咁啊，都养生，即系好似揼骨咁啫嘛。 人心月饼， 哎，好嘢 啊！嗱，呢啲先送到嚟噶嘛，系咪先？仲、okay. 有咧，有啲就咁你，就算嗱，譬如话你 冇人心咁贵重嘅，佢好啲名好靓噶。药膳月饼，系咪先？嗱， 只失粒位过落去咯， 系咯，即系。咁但系仲有，我曾经遇过盒月饼系好正嘅， 茅台月饼 叫做含碘嘅月饼。哇，呢个真系有，但系嗰啲碘嚟做咩？我真系唔捻知咯。 唔系含，唔系系唔系 我完我就冇见过含碘月饼，我都见。 即系好啦咸咁解 吓？ 唔系， 系咯，好啦咸， 好啦解渴。碘啊？点会？ 唔系我又冇乜嘢呢啲常识。 盐系碘啊嘛。 系咯， 啊， 呢个做乜嘅？ 盐系碘啊嘛。 我就。碘可以帮到你。 我觉得系咪 人系需要有碘噶嘛？但系我唔可以过多，一过多就个肾个肝就会有问题。 系， 但系人冇盐分唔得。 我觉得佢系纯粹将后边嗰个成分咧搞捻错咗。 睇住先，个碘字系石字做 个石字边一个碘嗰啲经典嗰啲。 我估错，我以为系金字边咧做个碘， 系嘛？ 可能系金属嚟噶嘛？可能好似好值钱噶嘛？ 我唔知啊。 但系冇呢啲金属，我唔知 啊。或者攞鞋音啦，即系含碘撞碘石。嘅月饼咯， 啱晒啊， 啱晒男士用呢样嘢， 都系塞粒米糕落去咯，又 系，咁啊都系好意头嘅，即系送咩牛啲冇啦，开心咯，系咪先？咁啊，仲有话一个， 我好中意食月饼， 仲有啲好啦，慢嘅月饼你都未见过喺大陆噶，香港冇啊，系真系少林月饼咧，你知唔知啊？ 少林出月饼， 你估除咗少林火腿肠啊， 除咗 仲有少林月饼噶， 之外仲有， 哇，好卵劲噶， 点啊？用铁砂掌整出嚟噶， 系 少林寺早几年系真系有月饼卖，仲卖咧。一个销售嘅 network 系好捻高科技，首先就系少林寺有 official 嘅网站啦， 系， 然之后你系可以喺少林网站上边咧购买少林月饼嘅， 但系咪用轻功去送上去咧？ 少林月饼包括有啲咩咧？礼品装嚟啦，呢个都唔重要讲嘅，就讲啲广流装，就因为嗱喺国内送月饼咧，其实唔系净系斋一盒月饼咁劲嘅，如果你讲到豪华装嗰啲咧，系包好多嘢，譬如包支露。路易十 系咯， 路易木 四廿二， 路易廿七嘅， 路易四廿二 嘅 XO 啊， 系 啦，总之然之后又包好捻多嘢入边嘅， 摆只康斯坦顿， 系咯，譬如可能仲摆只康斯坦顿啊， 咁样雪茄， 一个礼包，雪茄啊等等啦， 切唔好食 啦。咁啊，少林月饼其实都有啲咁嘅类似啦，就系成个礼盒嘅，除咗有月饼之外咧，有茶具啦， 系 有。就有啲茶叶叫禅茶啦，咁仲有咧有香嘅，即系大家利是系咪一餐叫你食埋佢？ 有冇整碗 系啦 金刚经？ 金礼送支香俾人食。 嗱，我先讲究竟少林月饼卖几多钱先？早几年 我真系唔知， 9999蚊。咁你又喂，头先我讲几样嘢唔值噶，大佬。咁即系加几样嘢，9000几蚊。系咪先？佢梗唔系啦， 冇咁简单嘅。 再送埋嗰个少林武功秘笈俾你啊！ 哇，呢个 好卵劲啊！ 真劲 啊！屌你老母，得唔得？屌你老都话少林嗰个方丈叫咩？阿释永信，真系好卵 有解， 真系个好成功嘅 做生意啊！ 起卵又即系做生意， 送易筋经俾你啊！ 送本易筋经俾你噶，好卵 好阴真经啊！ 系啊，好卵经兼抽噶。佢仲有咧，佢有另外。嗰款咧就送呢个咩啊？叫做少林紧拿罗王剑谱啊！ 哇，真系 剑 冇得顶， 系啊！ 即系华山派嘅高九剑都系抄佢嘅，屌你老！ 天下月饼出少林，真系我 真系好叻坚啊！系好犀利啊！真系，所以你喺大陆咧，你啊喂，即系过节其实好开心。 可以买到几多盒咧？我真系想知。送杯易筋经 大卖啊！屌你， 大卖！ 喂，黐线啦，俾面派对你要买啦！阿释永信人大嚟噶嘛？屌大佬，喂，边个敢唔买先？ 系咯， 冇计啦！ 阿释永信打电话嚟，你唔买， 释永信又要买， 你 一阵间一跌落街，即刻林梦红又要买，屌你老 十八罗汉围住你啊！ 咪想释永信落你降头先？屌你，你可能识降头， 佢唔帮你灌顶，你好大镬啦！我明白嘅， 系咯，所以真系好啦，开心 呢个超中国。白龙王啊嘛，某程度系等佢嗰日啦，即系咧， 等下吓仲有咩？ 我话少林月饼，唔系即系冇当嘅嘢出啦。 我唔知喎， 系啊， 呢个要真系要查一查。 佢有冇当嘅龙茶， 但系我觉得就系叫咁样咯。 系 峨眉嘅真系咧，应该要出月饼啦。跟住然之后咧就要啲 俄美派嗰啲咧就認翻曬 quota， 跟住過嚟又揾我哋， 我哋幫你搞掂。 係啦，跟住我咪幫你搞掂佢咯，買翻啲俄美，我嚟包撚曬佢。 俄美金魚， 只要你同我一齊練肉女拳法 好啦，簡單啫，得閒我行過你嗌我牛爺咪得咯，係先？ 我嚟咁少低要求啊？ 上下啦，咁而家合咯， 起碼練肉女拳法啦，或者肉女心經都得。你知楊過啊，同阿小龍女嗰啲咧，係咯，揾個樹林咧， 啊，咪住先， 係咯，剝曬光出嚟練。 可唔可以講下呢一樣嘢咧？ 少林啊， 少唔係少女係嘛？我知你想講啦， 少林講啊， 我知你好想講啊，唔係我唔識講， 唔係個網友咪貼誒咪咗咯， 係 陳咩啊？ 陳 咩？ 陳咩啊？陳賢希， 陳賢希，唔係陳冠希 啊？陳賢希就飾演小龍女啊嘛，係啊，咁啊個個喺度話。哇！邊有咁即係就算王晶啦，真係唔係亞視嗰個喎， 係 演嗰個都話邊有咁撚肥嘅小龍女啊？喂，我而家喺度屌啊！我話冇搞撚錯，你哋睇小龍女都係睇佢同楊過 屌閪啫， 唔係六八相見，跟住俾唔知邊個撚樣強嗰幕啫嘛， 係 你真係睇嗰幕啫嘛，你肥唔肥關你撚事咩？只要 關鍵係 嗰啲強嗰幕咯， 可以剝幾多 係咪？我關鍵就係李天一嗰得個 case 啫嘛，聽大佬。喂，好老實，有邊人會你呢個陳妍希肥與唔肥啫？如果嗰度拍得疏爽啲， 係 拍疏爽啲，起碼有大背脊俾你睇下。 改改個劇本佢咯， 有大背脊咪得咯， 咪改改劇本佢咯。 或者揾蕭山拍。 唔係武當有個弟子叫李天一，跟住咧有一日就叫埋佢師兄弟共五人， 共五人 拉咗阿小龍女落下斬， 拉咗阿 輪奸咁樣都得加幕咁樣咯。 跟住咧武當派嗰個李天一嗰個 係啦 長老 係 張三豐， 張三豐就話佢根本武強無奸嘅。 我话埋俾你听， 系啦， 根本就系武林嘅错，话埋俾你听，系乜卵嘢？本来我呢位李天一弟子咧， 系 一个纯良纯洁嘅小道士嚟嘅啫， 系错。 经过喺呢个武林里边嘅洗礼， 系 大染缸， 同埋少林啊、峨眉啊，其他咩华山嘅。嘅朋友嘅近朱者赤，令到佢有 誤入歧途， 誤入歧途偏差啫嘛。 唔係， 我哋武當都係好撚正宗啊嘛。 唔係，係加多仲有幾句對話一定要有嘅，就係你邊個門派 冇犯過 啲弟子冇搞過奸過人女，你行出嚟，我哋呢個武林唔強奸過人嘅都唔叫武林啦， 定係開封府包拯下面嗰四個啊，嗰四個法官都一樣嫖妓啦，仆街，一樣上清流飲花酒啦，仆街。 好啦， 唔撚明啊！ 我諗我哋都係因為太過 都係黐咗， 所以黐咗事啦。 屌你老母， 閉關，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啊，但係啦，咁啊， 最後講下捐錢啦， 最後就呼籲翻大家啦，繼續啊！如果希望唔係即係覺得我哋今晚做得唔錯嘅，堅堅地嘅打賞下， 打賞下， 係啊， 冇送唔好咁開咗，但又屌你哋啊！ 好啦 ，OK 啦，咁啊，最後就送埋咗一隻歌俾大家啦。繼續都係狂舞派。我記得咧，我喺個 YouTube 度揾呢隻歌嘅時候咧，就有一位 英文歌人 兄，我唔知係咪對白嚟嘅，但係就留咗幾句説話。咁我覺得咧就好对每一个人都受用嘅，或者对好多年青人都受用嘅，就係佢係咁讲，我唔知係咪对白嚟㗎，但我觉得几好啦。咁佢就话人人都可以有梦想嘅，但係呢唔係人人呢都能够梦想成真嘅。但係梦想呢人人各有不同，但係要梦想成真呢态度係要一致嘅。佢话你心中嘅梦想到底被多少嘅牺牲承载着。说到底为咗梦想你係要去到好盡嘅，好盡話佢咁講啦。 即係希望捐錢捐到好盡。 電影唔知有冇關啦，因為我都係仲未睇到電影啦。咁但係我好鍾意入面呢一首咁嘅插曲都好幾好聽嘅。亦都係頭先剛才唱歌嘅嗰位黃雨希。咁一首英文版喎。呢個歌叫做 Way We Dance。咁送埋俾大家。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北上文到返嚟再見。 拜拜。 拜拜。 Tonight 我每日一起身第一件事就谂住跳舞。